公主编年记下第23章。第七年，约雅达自告奋勇，将众百夫长、伊洛罕的儿子阿萨里亚、约哈南的儿子伊士马尔、敖贝德的儿子阿萨里亚、阿达雅的儿子马阿瑟亚和齐格黎的儿子厄里沙法特招来，与他们立约。他们走遍了犹大，召集犹大各城的累累人和以色列各族长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全会众在天主殿内与君王立了约。约雅达对他们说，这就是太子。按照上主论及达味的子孙所说的话，他必须作王。你们要这样行，你们中间逢安息日来值班的司祭和肋位人，三分之一应把守各门，三分之一应把守王宫，三分之一应把守马门。所有的百姓都应在上主殿宇的庭院里，除司祭和供职的肋位人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上主的殿，唯有他们可以进，因为他们是圣洁的。所有的百姓必须遵守上主的命令。利未人手里各拿着武器环绕君王，凡擅自进殿的该将他杀死。君王出入时，你们要紧随不离。利未人和犹大民众都按照大司祭约雅达所吩咐的一切遵行了，各自带领在安息日值班的和安息日下班的人，因为大司祭约雅达不准下班。大司祭约雅达便将天主殿内属达味王的刀枪和大小盾牌交给了众百夫长，指令民众各持武器，由殿南边直到殿北边，面对祭坛和圣殿，环立在君王四周，然后引出太子来给他加冕，再将约书交给他，立他为王。约雅达和他的儿子们给他付了油，众人遂喊说，君王万岁。阿塔里亚听见百姓奔走歌颂君王的欢呼声，就进上主的殿，到了百姓前，看见君王立在殿门旁的高台上，百夫长和吹号的侍立在君王左右，所有当地人民欢悦吹号，歌咏团用各种乐器领导人唱歌颂扬。阿塔利亚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说，反了反了。大司祭约雅达吩咐领军队的众百夫长说，将他由行列中赶出去，凡随从他的人都用刀杀死。原来大司祭曾吩咐说，不可在上主的殿内杀他。于是人捉住他，在他走到王宫马门口时，在那里将他杀了。此后约雅达使人民和君王与上主立约，当作上主的人民，然后全体人民到了巴尔庙，将庙拆毁，将祭坛和偶像打碎，又在祭坛前斩了巴尔的司祭马唐。约雅达将看守上主殿宇的职责交在司祭和肋位人手内，因为他们原是达味早已分派在上主殿内，照梅瑟法律所载，向上主献全凡祭，按照达味的定例欢悦歌唱的。又指派门丁看守上主殿宇的各门，无论在任何事上，凡是不洁净的都不准进。最后率领百夫长、贵族、民间领袖和当地人民接君王从上主的殿下来，顶上门进入王宫，请君王坐在王位上。于是全国人民喜庆，京城也平静了。至于阿塔里亚，以丧身刀下。